弟兄姊妹早晨。其实呢，今天呢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呢，我就想了很久很久，题目应该是叫什么东西呢？我真的想不到一个很贴切的题目，就只有呢就是说，就是我们来重新再去明白保罗他的心肠，他怎样在当时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能够在当中体会到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因为呢，我本来的题目呢我就想改做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呢这个名字呢，我跟我太太分享的时候，我太太说你傻的，给那个名字下去。我本来想给个什么名字呢，那个题目就叫做保罗你没有病嘛，即係啲係廣東術語嚟嘅，呢個係嘛？啊，你冇病嘛，你冇唔妥嘛，咁咁點解會咁講咧？咁因為如果大家明白腓立比書，一講腓立比書咧，就大家都好明顯，就係講緊乜嘢咧？喜樂啊嘛，係咪？腓立比書係保羅嘅監獄書信裏邊四卷嘅啊監獄書信嘅。如果講呢個寫作嘅時間咧，佢係最後一卷嘅。啊！呢卷書係咁咧，就係、是、保羅喺羅馬坐監嘅時候寫。咁啊，嗰四卷嘅監獄書信咧，就是、有第一卷寫嘅咧《哥羅西書》，第二卷就係、是、啊呢、這個啊《以弗所書》啊，對唔住，第二卷係《腓利門書》，第三卷係《以弗所書》，第四卷咧先就係《腓立比書》嘅。咁啊，應該係主後大約係62年啊，其他都係61年。所以咧，四卷監獄書信咧，因為佢坐咗2年監咧，就係嗰2年寫，主後61、62。呢段時間嘅嚇，咁而呢一卷嘅監獄書信咧，就係、是、啊保羅特別講到腓立比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哇，點解保羅好似特別好中意腓立比教會喎？因為大家都知道佢係稱讚腓立比教會喎。有兩個即係教會係特別保羅好欣賞嘅，一個帖撒羅尼加，一個係腓立比教會。咁你發覺咧呢兩個，無論腓立比或者帖撒羅尼加咧，咁其實咧仲有其他，即係喺嗰一帶喺馬其頓嘅地方咧，有仲有嘅呢個就其他嘅教會啦。咁但係咧特別係講到咧呢個腓立比同埋帖撒羅尼加咧，都係講喺恩情上於保羅有份嘅。咁大家明白啊？係中文嘅翻譯好有趣啊！咩叫喺恩情上供應嘅恩情上於保羅有份咧？咁啊，恩情呢個字咧就係譯得好，即係我覺得啊，真係非常之道家。即係何謂咩道家咧？就係因為喺恩情上有份咧，就係唔係淨係我責任上我要幫保羅，而係我喺情理上，我喺我對保羅之間嗰種嘅恩情上，我覺得我需要支持保羅嘅。嗱，咁呢個就係當時腓立比教會同帖撒羅尼加教會咧，都係喺呢方面咧，同哥林多後書第6章咧就提到呢一樣嘢啦，就係、是、腓立啊，就係、是、馬其頓的教會在恩情上，仲多次哀我去讓佢哋奉獻支持，就係、是、喺經濟啦，喺物資上咧支持保羅嘅工作嘅。嗱，咁所以咧呢、這個關係非常密切。咁我點解我題目話保羅你冇病啊嘛咁？嗱，剛才讀嘅咧就係第2章第1至11節。咁大家睇一睇咧，就係、是、如果你睇翻第一章第一節到十一節咧，都係1至11第一章到十一節咧，就發覺保羅係乜你咁噶咁嚇？係點咧？嗱，或者我用少時間，我唔讀曬十一節啦。我讀咗最比較重要嘅嗰一段仔出嚟嚇。咁咧就係喺呢個第一章開始嘅時候，就保羅就係一段問候嘅。咁佢就寫俾就係寫俾腓立比教會啦，其實唔係淨係俾腓立比教會嘅，大家都知道當時嗱，佢話基督耶穌嘅仆人保羅同埋提摩太，嗱呢個夾硬咧就將提摩太擺埋落喎。大家如果睇腓立比書咧，得4章嘅啫，由頭到尾咧，你都睇唔出係提摩太寫，提摩太似乎冇份寫嘅，但係保羅咧就偏偏擺埋提摩太嘅名落同佢一齊，因為咧佢喺其中有一段咧就係講到保羅同提摩太嘅關係，我就好似爸爸同阿仔一齊嚟去掛念你哋，就係咁啦。嗱，咁佢話基督耶穌嘅仆人保羅同埋提摩太寫信俾凡住嘅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裏嘅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呢、这個保羅佢話佢自己係基督耶穌嘅仆人。呢、这個仆人呢個字咧，喺原文咧嘅意思就係講緊佢係 the slave 啊，係奴仆 是奴隶，在基督耶稣的基督耶稣是奴隶，而写给其他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呢，就不是用 slave 的，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呢，就我们或者英文的翻译呢，就 usher、我们当然基督教里面就 deacon、这样，但呢就即是说在教会里面是教会的领袖，又或者呢是一些的处理教会工作的 higher management。所以呢保罗他以一个奴隶的身份来向一些教会的领袖讲这段说话了。他跟着怎么讲呢，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以前呢一开长老会的时候呢，就一坐低呢就硬邦邦了。这硬邦邦呢就是个牧师很紧张，因为接下来要面对八个长老、不同的挑战，不同的质问，不一定质问，不同的质疑，牧师就要无惊无险有到五点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气氛，我就很不喜欢的、但没办法了。还有八个长老大家都不同背景，不同教育，不同言语，有英文部的，有国语部的、大家连个 culture 都不同，一个在中国大陆长大，一个在这里长大、所以呢一开这会的时候呢，除了公事没有说，是吧，有没有说、咁之后来我就话唔得，教会咁样连个我哋叫做行政嘅团体都冇话法能够建立一个交通嘅时候，你叫啲弟兄姊妹点样 cast 个 trust， 点样将个信任嚟交俾一班长老，带领教会走向适当嘅道路呢？所以咧，我就话每逢星期六朝后早八点钟，嗰时唔系 covid 之前，每逢星期六朝后早八点钟。一起回来教会祈祷会，祈祷呢就完了，我有个半钟头而已，就不给讲公事。你的长老中一坐下就讲公事，哎呀你是不是团契委的事啊，哎呀前几天哪个问不问、教会主学不够位，你知不知道这些谈这些事我给十个钟头都谈不完的，是吧，有时教会为了五毛子都拗了整个钟头，不浪费气，我五毛子给你了，麻烦你了。即一讲公事就是这样的嘛，所以我说不行不行不行，特别我哋当中有会计师添，会计师就同你逐个毫子咁计先有论尽啦嘅时候，咁我就话祈祷会系大家坐低讲家事，唔一定系教会家事，系讲你屋企嘅家事。哎呀，琴日我俾老婆闹咗一轮啦，上个礼拜我翻工嘅时候老细好唔掂我啊，讲下呢啲咧，因为其中有一位嘅长老咧系好掹整嘅，非常容易掹整嘅，咁我心谂点解咧？原来他在翻工嗰度，佢嘅老细对他非常之猛震，就是因为他老细猛震，所以搞到他自己都猛震。嚟到教会嘅时候，对个个人都猛震，啊，咁啊真系阴功啦。咁后来我就话，我哋大家一齐祈祷，祈祷之前我哋分享一个钟头，讲下你过喺呢个礼拜，你要讲下灵修分享嘅，不过唔该你讲得贴地少少，啊，讲得贴地啲，咁啊讲呢啲圣经嘢，我读一段嘢俾你听，读咗半个钟啦，吓，咁冇乜意思嘅，我想你分享一下。你而家面对嘅挑战系乜嘢？你个人心灵世界系点样样？我想认识你多少少。我哋连牧师都做唔到啊，唔好讲话长执啊。就系我哋教会有六个牧者，六个牧者，大家心我唔知谂乜啊？乜你咁样即系其中一个国语有一个 plan， 我完全唔知道，你冇讲俾我哋听嘅咁。哦，我系国语部嘅，就心谂讲俾你广东话听嘅。即有些这样的情形，所以在教会保罗怎样才令到他心满足、喜乐满足、就是他们心灵里面有什么的 passion， 有什么的意念，被太太骂也好，我最喜欢经常说我太太骂我了，叫不知道谁学是非学给我太太听他激死诸如此类。那这些是协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彼此建立彼此信任。如果我们的祈祷会拉了多久，拉了很多年了，风雨不改，后来没得 COVID 的时候呢就用 Zoom 了，但是 Zoom 呢就有困难的，因为你家里面嘛，太太听到的、所以我们又在厕所里面去 Zoom 了，但是听不到，没人听到我说什么、即这种的处境是什么呢？这种处境就是保罗的喜乐。保罗的喜乐是要怎样？是在主里面的劝勉。我们中国人 最孤寒是什么呢？最孤寒就是怕人膊头你做得好， 你几耐讲呢句说话？好耐冇讲过话系嘛？都未赞正话两位灵师 ，good job！ 我哋好孤寒嘅呢啲说话，特别对个仔添啊，对个仔同你应该个应份嘅，系嘛？阿仔你做得好应份嘅，你考得好应份嘅，你攞98分啊，嗰两分去咗边啊？我哋系，我记得我有一次喺一个长老会讲到，真系叫长老会，系真嘅。80岁以上嗰啲会众系咪都？我真系 senior 都唔使恨。佢嗰次好大胆，我揾咗一班年青人做 priest team。啊，年青人做完 priest team 之后咧，咁啊完之后我觉得非常好。啊，咁我就食晏昼嘅时候，咁我同啊同一班长老嘅啊倾嘅时候，哎，你认为嗰个 priest team 做得真系几好啊？真系唱得非常好。你对方点回应我？咁上下啦，啊，后生仔系咁噶啦，哇，我使唔使咁啊？啊，佢哋喺你肯你个喺你个长老会里边同你领师已经你执到啦，啊，班年青人我得闲同你领啊，系咪？唱得好你都话系咁先啦，咁即系咁先系两个解释噶嘛，系嘛？我哋广东人话你系咁先啦，咁即系话你唔得咯，系唔上下啦，咁即系得咯，咁就。即系我哋点解要吝啬呢啲嘅称赞？嗱，嗰次我记得佢李贤师，我讲完道之后，我拍个年青人膊头 ，good job，very good，I enjoy so much， 我好享受正话时间。我对方好似未听过啲说话，咁啊眼瞪瞪望住我。啊，原来我哋呢啲嘅意念，我哋呢嘅一个小小嘅行动，一个小小嘅陪一位要入医院做手术嘅女士，啊，我仲记得。有一位女士曾經咁樣啊，我一生都唔會忘記啦。啊，就係我外母，外母而家被主接去啦。佢糖尿就兩隻腳都割曬啦。做手術之前，我外母打電話俾一位牧者，我唔喺邊位啦，就話：阿牧師，我聽日要做手術，你可唔可以過嚟同我祈禱啊？咁我相信，如果你係牧者，你點啊？好，你講聽幾時啊？啊，或者几唔甩几唔愿都好，我喺电话同你祈祷得唔得噶？俾个 option 俾人啦，系咪？对方又点讲？喂，你女婿都系牧师啊，你揾佢咪得咯？啊，又跟住佢话，其实我话你听啦，你又去做手术啊，唔使揾牧师嚟祈祷噶，你自己祈祷都得噶啦。我哋做牧师嘅百几个会众个个咁样，我点去啊？佢真系咁讲。即系如果你系嗰个会众，你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家，亦话我请个 CEO 翻嚟同我处理行政嘅嘢，呢、这个牧者同我冇关系嘅。所以整个嘅概念，你睇你由头到尾睇一次腓立比书啊，你话保罗好重点咧，就系唔系欣赏紧腓立比教会呢个教会嘅地方，而系欣赏紧。一班嘅弟兄姊妹，虽然我哋有软弱，虽然我哋好难处理，但系我哋一个家，我哋因为你哋嘅意念相同，因为你哋嘅心思相同，因为你嘅爱心相同，所以你哋所做嘅呢一切系远远超过教会里边软弱嘅嗰啲地方，因而令到我非常心里边系欢喜快乐嘅。最后在第二章那里讲，就是保罗提一提，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讲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最容易就是各人看自己比别人强，是吗？我劲过他啫，谦谦虚，我们假谦卑有时，哎，唱得好啊。不过你知唔知我都可以唱得咁噶？啊，家具啊，保罗话呢度你留意佢讲咧，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别人系讲紧边个？保罗话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别人讲紧边个？你可唔可以讲我听？嗰、那个别人咪、就、嗱、是，如果曾牧师我同你讲，嗰、那个别人对你嚟讲咧，应该系唐崇荣啦，应该系鲍维坤啦，啊，应该系啊。萧秀华啦，啊呢啲大牧师啊嘛，啊梁家伦呢啲咪佢梗比你强，我使鬼你讲咩？我就知佢比我强咯。但系保罗系咪咁样讲先？系咪各人看比你强的人是要比你强？ 保罗有冇咁讲？冇，净系保罗话各日看别人啫。呢个别人系包括乜嘢啊？有冇讲年龄咧？冇。有冇学历啊？冇。有冇讲处世经验啊？冇。有冇讲服侍嘅经验？都冇。别人系边个啊？别人就系唔系你嗰个就系别人啦。任何一个人佢唔系你，佢就系别人。你要看嗰个别人比你强，咁虾煲细路啊？我要看细路比我强啊！我讲个真事你听啦，细路都比你强啊！我有一个妹啊，时间够钟啦，系咪差唔多？我讲埋呢个完啦。我有一个妹细我18年，系同一个妈妈生嘅，吓同一个爸爸同一个妈妈吓，细我18年。佢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佢2岁时候我已经离开咗佢，我已经嚟咗加拿大。但系由1岁2岁呢2年咧，我好锡呢个妹嘅。哇！錫到佢金波浪咁，我好中意同佢玩。咁每逢到晚飯嘅時候咧，爹哋媽咪我同我個妹一齊食飯。個妹得個歲幾兩歲，咁佢啊睇住我哋食飯。咁每日每日個嘴佢又冇得食喎，佢唔食得啲嘢啊嘛。咁我好中意擺佢喺個食飯台中間一張圓台，我一家人，我媽咪爹哋三個圍住我個妹食飯。那個妹好慘嘅，坐喺度。望住爹哋媽咪，望住哥哥喺度食飯，佢自己個嘴又喐下喐下，好似佢好有得食咁，係冇得食噶嘛。但係佢好 enjoy 每日每日。又我就好中意整鬼我阿妹嘅，佢話 Annie， 我阿妹叫 Annie， 好食下啲飯咁，咁嘿嘿咁，總之傻笑一輪。又跟住我就話，爹哋媽咪唔錫你咯。我講完呢句説話點咧？佢係咪嘿嘿咧？唔係，佢突然間開始個口。变啦，变到好似合桃咁嘅样啦，又跟住呱声喊出嚟。啊，我妹就咁啦。我最 enjoy 就系佢喊嗰一下，啊，最 enjoy 就系佢知道爹哋妈咪唔锡佢嗰种失落感啊，哇，真系好过瘾嘅。你睇见佢嘅时候，啊，真系啲虐待狂呢个哥系。咁咧，每一次食饭我都中意咁样玩我妹喎。后来慢慢领略到，诶，点解我话爹哋妈咪唔锡你，你会咁大反应嘅咧？如果今日啦。我妈妈98岁，而家喺医院。如果今日有个人话听，周牧师，你妈咪唔锡你咯，哎，多谢你啊！佢98岁啦，啊，咁锡唔锡我冇关系，有冇关系啊？如果今日阿姊妹，你发觉你妈妈唔锡你，爹哋唔锡你，你会点啊？唔锡咪唔锡咯，唔点啊？我锡佢咪得咯？我哋唔会 care 爹哋妈咪锡唔锡嘅，到一个地步，爹哋妈咪锡唔锡我都冇关系。是吗？但是一个2岁的小孩子，当他知道妈咪不锡他的时候，他好像整个人崩溃，整个人什么渣拿都没了，天地就昏暗。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爹地妈咪跟他的关系那种爱的连结不可以断的，断了他就什么都没了。一个2岁的小孩子可以感受到这种冇咗爹哋妈咪嘅爱系一个乜嘢嘅处境？今日我哋得唔得啊？我哋信咗主几耐咧？我自己话听，我信咗主50年啦，已经。又话耶稣不爱我，唔系噃？我又咁唱，我圣经咁讲嘅，同你理论一番添啊！我会突然间喊出嚟，唔会，因为我哋冇咗嗰种童真喺里头，我哋冇咗嗰种同主嘅嗰种爱嘅连结喺里头。一个2岁的细路仔，他和父母的爱，对父母的那种依赖，强过我多多声。看别人比自己强，一个最不中用的你以为的人，他可能有多地方是你在他身上学习。教会里面就是一班这样的人，每一个100多人，每个人都有他比你强的地方，你好好地去学习。好嘅，你去認識，從佢身上你可以領略到好多保羅每日都 look for， 都希望能夠擁有嘅嗰種嘅喜悅。我哋一齊低頭祈禱，慈悲恩主，我哋感謝你嘅恩典，求主你繼續幫助我哋，讓我喺我哋人生裏邊，我能夠好似認同保羅嗰種心靈裏邊嘅快樂，唔係在於教會做咗幾多嘢，唔係在於教會幾成功，亦都唔係在於教會有幾多人，而係在於我哋一班人。能不能够真系彼此相爱、彼此建立？求主你帮助我哋。我哋相信，若呢个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好似保罗嘅心情互相对待嘅时候，呢个教会真系。